唱，品华夏神韵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请欣赏单秀荣演唱的一组民歌，曲目有《猜花》《想歌一天又一天》《对花》《难活不过人想人》《四季花开》《走西口》《放风筝》《清溜溜清》《开花调》《信天游》《送情郎》《妹妹的山丹花儿开》《狩猎的哥哥回来了》《闹元宵》《哥是阳公妹是水》《赶嫁妆》《斑鸠调》《绣荷包》《赶马调》《小白菜》《催冬催》。 茶帘被吞下肚 Gosh! Oh, 亲娘有你的脸

哎呦